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来自邓紫棋的《喜欢你》，相信也是很多人心中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了，而它也是一首翻唱歌曲，这首歌翻唱自黄家驹作词作曲的《喜欢你》。其实这首歌是邓紫棋非常喜欢的一首粤语歌，曾经在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上也演绎过，当时受到很多歌迷的喜欢，她也说是非常开心能够让这首歌被不同文化背景、不同成长环境的朋友都喜欢。我其实那会儿在社交网络上特别流行一句话，叫做黑凤梨。 好像变成了喜欢你一个比较含蓄的这样一个说法，很多人都互相开玩笑，不知道你还没有那个时间的那种记忆。今天来听听这些粤语的经典。那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，他的名字叫做吴雨霏，而这一首歌也是他在很早之前创作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他的专辑 My Journey 当中，这一首生命树。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。

这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来自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这首歌其实是在1989年的时候，当时呢，陈慧娴准备告别乐团去出国留学，而当时就出版了这一张特别专辑《告别特辑》啊，叫做《永远是你的朋友》。刚刚听到这首《千千阙歌》就在其中了。而这一张专辑的制作精良，实在是当时非常少见的一个经典制作，所以让陈慧娴的歌唱事业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峰。今天是来听听这些经典的粤语歌曲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， 音乐随心听。下面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，而这张专辑呢是我之前很少听的一张专辑，它发行在2005年，而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斩获了很多的奖项。这首歌是 Eason 当时初为人父的时候，他觉得一天当中夕阳黄昏才是新一天的序幕，人要向前看才能有更多想要去做的事情，凡事也会看得更长远一些，所以就有了这一首《夕阳无限好》。 经典的歌后一霎眼已走，前面着青葱的山丘，转眼变矮幼，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，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，还未看透，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，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，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令觅安慰，往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，夕阳无限好，天色已黄昏，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，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，夕阳无限好，却是近黄昏，高峰的快感刹那伤，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，每秒每晚仿似大道，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，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，夕阳无限好，天色已黄昏，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，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，夕阳无限好，却是近黄昏，高峰的快感刹那刹

首邓丽君经典的《漫步人生路》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柳希君翻唱的版本。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其实刚刚听到这个版本的《漫步人生路》，它变成了一个非常轻松活泼的这样的感觉。这首歌是在柳希君2012年发行的专辑《希君》当中去收录的。其实呢，它也是她人生观的一个体现吧。在他看来呢，很多事情不用太去计较，欣赏身边的每一天的风景。而这首《漫步人生路》，我刚刚听到有一种南洋的这种风味在里面，有一种沙滩的感觉，好像看到了大海一样。柳希君也想借这首歌曲来说一下，在漫长的音乐道路上，有很多热爱音乐的人去陪伴他，不只是音乐路，漫长的人生陪伴经历人生苦与乐的人也有很多，所以说要珍惜人生，这是一种体验。今天来听的是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曲，那么下面这一首歌呢，就是来自古巨基。我真的小的时候看到他的，当时是《情深深雨蒙蒙》，对那会儿的时候对他印象比较深刻，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唱歌也是这么棒。后来发现真的是古巨基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，但这一首歌呢，是他收录在《大熊》这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经典的《爱与诚》。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，只等你讲。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，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。然而无聊事干，不敢打搅对方。要是你愿意，诚实讲一趟，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。不要哭，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，没法真心爱下去，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。别再做情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。和你不抽不睬，最终只会成为敌人。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没有心，只像闲人。若有空，难道有空可接吻？注定似过路人陌生，你怎么守阵？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，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，是我专登反应慢，明明为时甚晚，牌一早该要摊，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，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。再做情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。和你不抽不睬，最终只会成为敌人。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没有心，只像闲人。若有空，难道有空可接吻？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。对不起，自动分手错愕的你，怕会伤感。盲目的我，现在也可转台来和你分手。别再做情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

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怪你过分美丽，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，仿佛十年无穷无底，终于花光心力，信念也都枯萎。怪我过分着迷，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。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 听到了这一首《怪你过分美丽》，这是来自张国荣的一首歌曲。而刚刚听到的这个是现场版本，是他在跨越九七演唱会上去演唱的版本。那其实这首歌当时林夕说，做这张专辑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刚刚这一首《怪你过分美丽》会那么受到大家的喜欢。林夕当时说，他实在是真心的觉得张国荣怎么可以这么美丽呢？所以他就想，那我写一个更加厉害的这首歌，就叫做《怪你过分美丽》。其实张国荣和林夕有很多的合作，有很多作品都是林夕去填词的，而其实呢，林夕也为王菲填过很多词，两个人有很多的合作。林夕确实是非常高产的这样一位词人，而这首歌就是来自王菲了，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。这首歌是她1997年发行的专辑《玩具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这首歌就是由林夕去填词写曲的这一首《暗涌》。 No, no.

这一首来自李克勤的《月半小夜曲》，相信也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。这首歌当时是在1987年进行首次录制，当时是收录在专辑《命运符号》当中。而1989年的时候，这首歌是重新的录制了。其实李克勤的这首歌，我是觉得非常的好听，而且自己平时会经常循环播放《月半小夜曲》。看看时间，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。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。其实林忆莲有非常多的经典的粤语歌曲，而今天听到这一首歌是她的近期的作品，这一首《再见悲哀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有开心的一天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，各位。 爱人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，什么都可以坦荡，未在乎谁是错。我两眼合上，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，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。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，什么的境界都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本京时间21:00。